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十篇，曲中凤凰。两年后，湘西。神棍从机场出口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接机的二婶。两年了，这两人没怎么变，还是那样，一个高大，一个瘦小，一个脑袋更秃，一个发顶更盛，一个扛接机牌，一个捧欢迎花束。神棍怀疑沈万古是故意让沈邦捧花的。沈邦个儿小，脑袋也小，花束巨大，沈邦那么一捧，基本上不露头了。两人一见神棍发足狂奔，到了跟前一通叽里呱啦，基本上没有让神棍有发话的机会。 棍爷，你可来了，孟小姐都来好几天了。 我柳哥也在凤凰古城，一天叨叨你三遍，说等你过去了请你喝老酒呢。棍爷这两年忙什么呀？ 神棍两年没见过孟千姿了。两年前江恋升入天梯，孟千姿大痛之下曾尝试开启天梯，但他受到的刺激太大，对彭一的那一番操作总是记一忘二，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能成功。新伤旧伤加上急火攻心，当场呕血休克，孟金松吓得面无人色，出了山场之后紧急把孟千姿转移去了西宁。及至神棍到了西宁参加段文熙的葬礼时，又听说孟千姿一场病来得猛烈，已经被送回山鬼斋了。身为山鬼王座，他连段文熙的葬礼都没能主持。再后来，神棍回到了有雾镇大宅，显琼花仍在云岭半山，偶尔会过来看他。有时聊起孟千姿，显琼花只会叹着气说： 咱们姿姐儿以前对山鬼的事物不大领的，现在上进多了，财报也看，各地的产业也去瞧，忙得想见他一面都挺难。不过忙点也好啊，能分点心，这样他就不会老想着江恋了。 神棍没有搭茬，也没告诉显琼花孟千姿每个半个月都会给他打个电话，每次都向他问同一个问题。 神棍，你想起来大荒那头是怎么回事吗？ 他寄希望于神棍，觉得他既有彭一的记忆，神族人又著有大荒经，那没准神棍能想起来大荒那头是怎么回事。可惜的是，神棍一直想不起来。有一次通话时，他对孟千姿说： 孟小姐，我感觉呀，神族人虽然对自然自我的认知方面走得比我们远，但是说到天外大荒啊，他们也没有先进太多，不然彭一升入天梯的时候，那边上的人何至于只敢看着不敢靠近呢？这就说明了他们对大荒啊也是一知半解，满含畏惧。 我也是凤凰，那天如果是我在石台上，是我点起的凤凰林，那入大荒的会不会就是我了？ 也许吧。 那天孟千姿因为预言的关系被他们三令五申要求远离天梯，如果他也上了石台，那还真不好说当时会是谁去点燃凤凰林。彭一的设想里，凤凰林应该是彭氏后人从水洞里带出来的，那么这后人便是凤凰，也是龙骨焚香时浴火的献祭。他大概没想到人很多的时候并不孤军奋战，身边往往是有朋友的。 那我猜段太婆也是凤凰，当初供台上那根凤凰林应该是他取的，后来也是他点燃的，他即便不被阎罗杀掉也会被入口带走吧。 神棍默然，听说段文熙死时毫无怨气，他那时年事已高，对大荒和来生的向往估计早已超出对人世的眷恋。 贵爷。 没什么。 神棍回过神，笑了笑。这两年在忙什么呢？他也在研究大荒，可惜资料太少，进展甚微。倒是午夜梦回，常梦见昆仑那个寥落冷清的山洞里僵炼的石人造像。石人总是在笑，唇角微弯，落了一身的孤寂。此行的目的地是凤凰古城，从张家界过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神棍在车上睡了一觉，醒来时已经进入了县城，华灯初上，满目繁华。所谓古城居然就在县城里头，现在是全国著名的旅游景区，愈夜愈热闹。柳冠国在入口处等着，先带神棍去吃饭。进了家临河小馆，吹着和风尝清江鱼、血巴鸭、吊锅饭，顺便赏夜凤凰，也赏熙熙攘攘的客人游夜凤凰。席间他交给神棍一张贵宾戏票。 孟小姐说在戏场等你，今晚请你看戏。 神棍接过来看，跟印象丽江、印象九寨一样，都是古城的大戏。这戏叫边城，说是改编自名作家沈从文的同名著作。戏场距离吃饭的馆子不远，饭后神棍没要柳冠国送，自己一路逛着去了。没想到短短的一段路，居然遇到了两次熟人。一次是孟劲松，他坐夜游船，神棍恰从岸边经过时忙冲他招手，但他神色郁郁，并没有看见。第二次是新慈和屈翘，神棍打风雨桥上走，看到新慈和屈翘迎面过来，他又想打招呼，但这两人心事重重的，也没看到他。神棍想想不打扰了，既然都在凤凰，回头再见也不迟。戏场很大，据说满员时能坐下一两千号人。神棍先到，他的座位在前排，也在中央。人越来越多，渐渐坐满，喧嚣满耳，身旁的那个位置却一直空着。他怕孟千姿不来了，一直频频往外张望。快开场时，终于看到一抹熟悉的人影。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我过一下。 孟千姿从边缘往中间走，不时低头向座位上的人道歉。神棍看着他越走越近，眼睛忽然有点酸，赶紧别过脸去。孟千姿在他身边坐定，神棍想抓住开场前的时间跟他说点什么，斟酌再三，问了一句很俗套的：“ 孟小姐，最近还好吧？”“ 大娘娘两个月前过世了，除了这事儿，其他都还好。” 神棍便讷讷的，觉得自己问的不合适。场内暗下来。舞台上各色的打光渐起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孟千姿问他：“ 神棍，你看出我跛了吗？”“ 啊？怎么会呢？看不出来。 因为那段时间一伤再伤，又没及时调理，不过还好，走路用力一点，别人就看不出来了。看戏吧。” 于是两人看戏。神棍脑子里思绪万千，戏看得也心不在焉，只知道这什么实景真人大戏讲的是一个叫翠翠的姑娘。事情很简单，翠翠是一个传家女，和爷爷相依为命，靠帮人摆渡过日。县城传总家的两个儿子，老大天宝，老二挪送，都喜欢上了她，而翠翠偷偷喜欢挪送。两兄弟公平竞争，要以情歌赢得爱人的心。天宝知道自己不敌，郁郁远走，走船时不慎淹死了。消息传回，挪送无法释怀大哥的死，也借口外出闯荡，一去不归。故事的最后，翠翠的爷爷过世了，他一个人守着一条船，在河边日复一日的等待。 大戏保留了这一结局，演出的结尾，很多很多声音问翠翠：“ 翠翠，你还在等吗？”“ 翠翠，你还在等吗？”“ 你还在 等吗？”“翠翠，你还在等吗？”“ 你还在等吗？”“ 还在等。” 终于后到散场，观众或带唏嘘，或带兴奋，一边讨论演出，一边陆续退场。孟千姿坐着不动，神棍便也不动。到后来，戏台上灯光散尽，安安静静，止于沉默的布景。偌大戏场只剩下了他们两人。神棍扭头去看，有工作人员大概是想要进来清场，被人拦住说了两句，也就暂时放弃了。孟千姿就在这个时候开口：“ 神棍，我决定入大荒。” 神棍没说话，也没觉得震惊，只是有绵长叹息滚过心头，似乎这一刻早在预料之中。孟千姿的目光栖在了空落的舞台上。“ 你知道吗？那一次，就是你的几个朋友去营地的那次，江亮很羡慕，坐在远处眼巴巴地看着，像吃不着糖的小孩。我过去问他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，羡慕你有这么多朋友。江亮朋友不多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甚至是个挺孤独的人。他还说，以后要交很多很多朋友，这样日子就会很热闹。他小时候从那个大山里拼了命地跑出来，从没对不起任何人，有情有义有担当。我舍不得让他跑着跑着，跑进那么一个……”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地方，大荒大荒，总觉得大而茫茫，大而荒凉。他其实来湘西好些日子了，来凤凰古城之前还去了趟玄胆峰林，他想再去看看那只小白猴。一切都很顺利，他甚至没下到谷底，在段太婆留书的那个山间石台上就遇到了他。小白猴已经不认识他了，他长大了，骨架撑开，是大猴的架势了，再不复曾经的软萌娇憨。他警惕地看着孟千姿，畏缩又紧张。孟千姿盯着小白猴看了很久。江恋走了之后，他很少哭，更加不会歇斯底里，极偶尔的长时间发症之后，一抹脸，发现抹了满手的泪，会拿纸巾慢慢地擦去。但这一次，忽然就没有收住，这么长久以来，头一次痛哭失声。他不想这小白猴长大，希望他还是记忆中的模样，连带着希望这个世界也不要变。但偏偏一切都在变，如流云兜不住，如疾风抓不牢。时光不会倒转，过去的也不会再来，江恋会越走越远，他再不去追，也许就追不上了。孟千姿指向空荡的舞台：“ 我比你早两天到凤凰，也早看到这出戏。那个年代，翠翠应该是很勇敢了，宁愿孤守，也要一直等下去。可是我又想，她为什么不出去找呢？”“ 哎，大概呀，是受时代和客观条件的局限吧。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她一个女孩子连县城都很少去，让她去外头找，谈何容易啊。”“ 嗯，我想也是。好在我不是她，我敢去找，也能去找。我不想等，我宁愿死在找的路上，也不要等死在屋檐下。你们都不知道大荒外头是什么，但没关系，不管那有什么，只要江恋在那儿，我就去找他。生也一起，死也一道。我要让江恋知道，他生不孤，死也不多。哪怕他的世界都空了，我也还会在的。” 神棍静静听着，他很清楚孟千姿不是在征询他的意见，只是知会他一个不再变更的决定。良久，他才说了句：“ 孟小姐，你有这个想法很久了吧？ 很久了，从江恋升入天梯那一刻就有了。只是后来一场大病来势汹汹，醒来时人已在山桂斋，离这昆仑山长水远，几个姑婆轮番陪着，怕我想不开。我其实平静得很，想着 这样也好， 江恋的离别太仓促，而我自己的可以从容些。这两年我去看了山鬼的每一处产业，也开始去赶财报，这种事以前都是劲松安排，我瞥都懒得瞥一眼，看完之后颇感欣慰。山鬼产业早已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大系统，我交接出去的不会是一个烂摊子，而即便没了我，于全局也无大损。就好比山鬼王座曾经空悬32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王座是锦上添花，知锦无花还是锦缎。大娘娘于两个月前作古，这样也好，大娘娘为我悬了半世的心，生怕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现在不会有这忧心了。 他去了泰山，辞别二妈唐玉茹。唐玉茹在清冽的山泉水里洗了一个红艳艳的西红柿递给他，看着他吃完才说了句： 哎，女大不由娘了。 他去了青城山，拜别三妈泥鳅会。泥鳅会沉默半晌才说： 想去就去吧，江恋这孩子也苦得很，你们在一处，互相能有个照应。 他去了武汉，陪裘碧影吃了顿小龙虾。裘碧影一直闷头剥虾，半天憋出一句： 小倩儿，要么你再等等，也许过两年江烈就回来了呢。 他还和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起吃了顿饭，那个女人下厨给他做了一桌子菜，客气而又局促地招待他，还问他： 孟小姐，跟着姑婆生活挺好的吧？ 嗯。 啊，姑婆们都是有见识的，跟在他们身边比跟着我强。你是个有福气的，好命才能有这机会。 人世千绊，万缕千丝，他一一断线，渐次离之。孟千姿对神棍说： 你是我通知的最后一个人了，二妈三妈他们上了年纪，不想再见离别，就不去送我了。五妈上不了高原，有心无力，四妈六妈七妈劲松新慈还有邝美莹围标他们都会去昆仑，你看吧，有时间不妨送我一程，不想去我也算是在这儿向你告别了。 哎，我去啊去啊，当然去了。 那行，我会跟劲松说加你一个。 孟千姿没再说什么，起身向外走去。神棍没有跟，只是坐在那看着孟千姿的背影。孟千姿走得很稳，看不出腿上有任何的不便，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讲究姿态的人。神棍忽然就想起了葛大先生，葛大先生看到的果然还是准的，断线离枝入大荒，孟千姿还是决定入大荒了。几位姑婆严防死守了那么久，终究还是误会了葛大的意思，所谓的无情保命，绝情断爱，应该是说孟千姿如果能做到对江恋用情不那么深，也许他就可以把这夜翻过去，安安稳稳地过他的下半生。但他到底是做不到。神棍又坐了一会儿，才颓然起身，慢慢地向外走。出口处还留了一个工作人员，见到神棍出来，松了一口气，对着步话机讲了一句： 人走光了，散场了。 神棍闻言回头，那一刹那，戏场内唯一还亮着的几盏灯也灭了，黑暗迎面披覆下来，没观众了。 曲终了，散场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